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睿。今天是2021年12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将举办冰雪游园会，开放11处冰雪场地。 北京又一大菜篮子开张，与新发地双保险保供首都。 两次危险靠近中国空间站，美国卫星到底是想干什么？ 重庆两姐弟坠亡案一审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叶成辰死刑。 山西绛县6名失踪者遇难初步调查，6人在官亭金矿用洗洞方法非法获利，已经立案侦查。 阿富汗塔利班表示，除非有男性近亲陪同，女性禁止旅行超过72公里。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你好。 全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的后半夜啊，将有小股冷空气啊影响北京，带来3到4级的偏北风。在北风的作用下呢，最低气温呢在-5度。这么大的风力啊，要持续到明天的上午。所以明天早晨啊，上班上学的时候呢，刮着北风，郊区的风力呢还会更大一些，阵风啊有5到6级，就有点寒风刺骨的感受了。那什么帽子还有围巾啊，最好都戴上。老年人呢，明天上午尽量减少啊外出活动。那么明天白天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4度。另外呢，空气比较干燥，所以大家要注意啊防火的安全。 全工，那么这周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未来的5天呢，北京都是晴朗的天气，气温呢呈现小幅度的波动。那么周四到周五啊，最高气温在3到4度。到了周六就进入到新年了。北京呢也将以啊晴好的天气迎接新年的到来。那么1号白天最高气温呢在5度上下，只不过1号下午啊，由于冷空气到来啊，会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并持续到夜间。所以第二天啊，2号周日啊，气温会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度左右。这两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基本上就是-7到-8度。总体上看，对于年前这几天外出购物，包括新年3天假期，都提供了良好的天气条件。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202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认识首都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立法需求，坚持急用先行，优化工作机制，在确保质量前提下，加快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步伐。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立足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和高质量发展，制定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以法治方式践行两善理论，率先制定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助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及时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细化三孩政策保障举措，贯彻民法典和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现行有效法规开展专项审查和集中清理，加快推进两区建设立法，着眼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以及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爱生说，今年立法工作中有不少创新做法。 人大常委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在制定北京市接触疾病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法规的过程中，万名代表下基层已经形成机制，同时呢，在立法中充分发挥立法联系点的作用，这都是今年立法工作中的创新做法。通过这些机制，面对面的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对立法质量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1年，市人大常委会紧扣改革发展大局，制定接触疾办工作条例，贯穿人民至上立场，凝聚广大群众智慧，将党领导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改革创新成果上升为法规制度，成为全国第一件规范接触疾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丛洛洛介绍， 通过固化首都改革发展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建立制度、完善相应的机制，推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形成呢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到基层、到一线来解决群众的诉求，也是我们立良法、促善治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市人大常委会还着眼社会治理和民生急需，制定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志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突出管理秩序和城市活力并重，制定反食品浪费规定，叫停诱导浪费、超量消费等行为，落实公共卫生立法修法计划，制定禁毒条例，对公众人物涉毒零容忍。王爱生表示，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围绕群众小事做好立法大事，以小切口回答大课题，增强立法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确保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市人大常委会还健全法规宣传普及机制，全年举行10场新闻发布会，就22件法规介绍立法情况、制度设计和核心条款，不断扩大普法覆盖面。 今天，民建北京市委召开两会媒体通气会，介绍了一年来的履职情况。据了解，民建北京市委今年聚焦制约北京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发挥民建界别特色，积极开展各类线上线下调研活动200多次，形成调研成果211篇。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将会积极建言献策。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这次民建市委选取了12篇重点调研成果作为明年市政协13届5次会议的提案和发言，其中包括构筑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创新生态，推动北京文化赋能旅游及新消费产业，完善艺术品市场交易，老龄化背景下首都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及培植进口高端科技仪器国产替代产业群5个内容作为组织提案。另外，农村三块地改革及农村三变改革研究，为科技型优质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有效的金融支持2个内容作为界别提案等。针对京津冀地区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存在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创新生态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民建市委建议通过提升创新链效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打造区域间闭环生态，对于推动北京文化赋能旅游及新兴消费产业、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建设的提案，建议结合基础设施等硬件优势与强有力的消费动能，通过文化旅游、时尚品牌培养及新商圈的完善，进一步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来自民建市委的人大代表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还将关注托幼教育、乡村振兴等问题。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今天发布《北京市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改革举措。明年，北京将重点推动一业一证改革和37个基层办事场景建设。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为进一步优化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流程，市教委从2013年起不断在登记入学上采用集成式服务，简化办理手续。明年将重点优化纸质材料的审核。市教委基础教育2处副处长周航告诉记者， 我们一些纸质材料就不需要再提供了，比如说这个社保的材料啊，像居住证的材料，可能就通过这个相应的公安局的信息来做验证了。 孩子出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儿。今年6月1号，市卫健委面向全市推出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线上申领服务，在手机上就可以进行信息填报核对，生成电子证照，享受证件邮寄到家的服务。截至本月26号，全市出生医学证明线上共签发39677例，占同时段签发比例的46.8%。市卫健委信息统计处处长严进介绍， 下一步将联合公安、社保、医保、税务等部门，推动实现新生儿出生证明、

据张先生说，京沈高铁东侧方向有一个较大的创意产业园，所以很多通勤的市民需要从这里经过。除了通勤需求，还有很多去将府公园的市民需要从这里走。而大家之所以选择从桥下穿过，是因为这是西侧十几个居民区的居民去往将府公园方向最近的路。如果不从这里穿行，就要乘车绕路到东五环，非常不方便。 几百人吧，千人吧，因为好多上班的。其实那个桥的那边有一个园区，你看扔的那些车， 共享单车、 骑自行车，哎，都是那些上班人扔的。他骑自那骑不过去了，把车扔那儿走过去了。 节目播出后，近日张先生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困扰附近居民许久的沿河路通道已经修好了，行人可以通过安全的通道穿行桥洞，再也不用走自己用石头垫的路了。 他那个桥洞已经都疏通好了，就是那个路面了，唯一没有硬化，但是可以走了，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 记者又联系到将台地区办事处市民诉求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只是先把沿河路疏通好，方便市民通行，年后将开始动工硬化河道和河堤。 这个具体的方案是，就是方案在区交通委那儿牵头修，就是现在可能是小规模动工，但是可能真正开始修是七年后开始修。 据朝阳区河道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河道管理所已经在和京沈客专项目指挥部进行接洽，已经开始做规划方案。明年开春，硬化完河道和河堤之后，会将河堤两侧的通行道用作景观道，方便居民出行，预计将在明年五一前后完工。 是有方案的，他那也会硬化，可能准备工期大概是三四个月吧，明年开春了，就五一前吧，半年多说就是会修通这个堤路。 嗯，最近家住通州区新华联家园北区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他们这个小区位于地铁八通线西南侧，最近八通线通州北苑站国苑站之间部分路段安装了全封闭升屏障，但是甩开了紧邻新华联北家园北区的路段，居民表示不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新华联家园北区位于地铁八通线西南侧，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两站之间。这个小区居民楼与八通线直线距离不足100米。近日，小区居民彭先生告诉记者，今年9月份开始，地铁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两站之间修建了钢结构全封闭升屏障，但甩开了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路段。彭先生说， 两头都修，就这一段不修。 记者在现场看到，通州北苑站向南延伸400米左右，果园站向北延伸200米左右，确实修建了地铁隔音屏障。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400米左右路段确实没有修建。对此，彭先生表示不能理解。 我觉得这个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为什么就不修这一段？ 那为什么加装升屏障甩开了八通线临近新华联家园北区的路段？记者在现场的施工告知书中看到，加装这段升屏障的施工单位之一是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交通委有立项有批复才能施工的。 新华联家园北区这一段它没有在立项里边，是吧？ 对对对。 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这个我们不知道。 之后，记者也向北京市交通委反映了问题。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地铁通州北苑站和果园站之间升屏障修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州北苑站向南延伸420米升屏障的修建。工作人员说， 其实苗苑这开发商当年建小区的时候，然后承诺在这块加升屏障，然后他没加，经过我们协调之后呢，加上了，是开发商掏的钱。北苑那站往南有一段是北苑小学。八通线的那个补充环评里边是有的，就组织轨道公司给它加上了。 第二部分是位于果园站附近的升屏障修建，工作人员表示， 就那边有几个小区，就地铁建的比小区晚，就是在那边加了升屏障。 新华联家园北区这一段没有加装，工作人员解释称， 因为新华联建的比地铁晚，就按照咱们那个造装法来说呢，就是后建者治理。反正您再找这开发商，可能现在也找不见了。法律可能不太说先建的地铁，后建的小区的这种不太支持，主要是资金这块不太支持。 那么，新华联家园北区居民就这样一直忍受噪声干扰吗？记者也将居民诉求反映给了这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也在考虑，将来逐步的都会考虑吧。 希望相关部门考虑实际情况，解决民生问题。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18:29，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2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82例，包括陕西180例，其中西安市175例，咸阳市3例，延安市2例，浙江1例在绍兴市，云南1例在昆明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再来关注两次危险靠近中国空间站美国卫星到底是想干什么。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近日罕见的以照会方式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今年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迫使中国空间站不得不采取预防性碰撞规避控制，也就是紧急避碰。 根据中方提供的信息，美国卫星先后两次危险接近时，神舟12号和13号航天员成员组就在空间站上，这意味着中国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也受到直接威胁。 根据中方通报，星链1095卫星原本运行在平均高度约555公里的轨道上，在5月16号到6月24号期间，它持续降轨机动至平均轨道高度382公里后，保持在该轨道高度运行。7月1号，该卫星与中国空间站间出现近距离接近事件，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于7月1号晚间主动采取紧急避碰，规避了两目标的碰撞风险。 第二次危险接近中国空间站发生在10月21号，星链2305卫星与中国空间站发生近距离接近事件。中方鉴于这一卫星处于连续轨道机动状态，机动策略未知且无法评估轨道误差，存在与空间站碰撞风险。为确保在轨航天员安全，中国空间站在当天再次实施紧急避碰，规避了两目标的碰撞风险。 那么什么是紧急避碰？两次做出紧急避碰动作对于我国空间站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一听他的解读。 空间站在轨道上运行，在轨道上是有很多物体的，大部分呢其实都是航天器。如果这个航天器和另一个航天器的轨道有这种碰撞的可能性，那对航天器就会造成极大的风险。尤其是我们谈到的是空间站，空间站呢是载人运行的，里面它不光是一个航天器，它是个载人航天器，这里面就要更复杂和更危险一些。那么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像这两次一样，我们提前发现了存在的碰撞的风险，那么我们主动的改变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的轨道，来避免这样的碰撞的发生，那这就是一次紧急的避险。当然紧急避险呢，当然会影响到空间站的日常运行，就本来可能计划当中运行的一些事情可能就要时间表就要做出一些调整。另外呢，改变空间站的轨道是要消耗发动机的燃料的，尤其是相对于空间站这样的大型的航天器来说，它要紧急的改变轨道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其实会对空间站的日常的运行造成一些影响。因为空间站携带的燃料的数量是有限的，当然它可以通过每次的不同的这个飞船的发射进行补给，但是它总归在某时某刻它的燃料是有限的，每次这种消耗其实都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运行的整个的这个飞行的计划。所以说其实还是这两次比较严重的事件吧。 外交部今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这一事件，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国口口声声宣称所谓负责任外空行为概念，自己却无视外空国际条约义务，对航天员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赵立坚指出，1967年外空条约是公认的当前外空领域国际法，这一条约规定航天员是全人类派往外层空间的使节，各国应尊重保护航天员安全，并将在外空发现的对航天员生命或健康构成危险的现象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或其他缔约国，各国还应为其国内私人公司的一切外空活动承担责任。 美国太空探索公司是由埃隆·马斯克成立的民营公司，星链是由他们发射的1.2万颗卫星组成的太空通信系统。回顾这两次星链卫星与我国空间站的靠近过程，是否有蹊跷之处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寿陀的观点。 现在星链和美国方面都没有对我们的这次的这种抗议现在没有任何的官方的回应，但是呢就是说星链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低空卫星的一个网络，按道理讲呢它的正常的运行轨道呢是和我们的空间站的运行轨道并不完全一致，它比我们的轨道要高，但是它这两次的意外的降轨，太空探索自己的解释呢可能有一些要增强局部的信号的强度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什么操作，它当然是有它自己的理由， 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关注点呢，在于怎么避免在外太空，在我们共有的空间里面发生这样的碰撞。 嗯， 因为这种碰撞的概率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大，因为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一样，太空当中，尤其在地球的这个低轨上，有这么多的卫星和因为发射卫星造成的一些碎片。这里面主要的新增的部分，其实就是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个星链卫星。因为星链卫星的，如果按照他们的计划最终完成的话，将会是一个10000多颗卫星的一个巨大的星座。这个数量要远远超过人类曾经发射过的所有的航天器的总和。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便到现在它没有完成建设，仍然已经发射了1000000颗的卫星。以及因为发射这1000颗卫星带来的其他的一些空间的碎片，这样其实极大的让外太空，尤其是低轨，包括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包括国际空间站，他们运行的轨道，在这个轨道上比过去要拥挤了很多很多。其实拥挤本身不是问题，我们现在要看在这种拥挤的情况下面有没有规则可以遵守。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在国际上通行的一个规则是1971年联合国倡议的一个外空公约。那我们国家和美国其实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就是说怎么避免外太空的这些碎片对人类或者是对其他的航天器造成一些影响，是有这样的公约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现在太空探索公司作为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国家，它变成了一个实际上发射和使用太空非常大的一个用户。那这样的公约怎么来约束这样的用户，它的轨道该怎么管理，或者是它如果要尝试着改变星座当中的某一颗卫星的轨道的时候，它怎么来知会其他的用户。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国家有能力来监控像类似于像星链这样的卫星它的这种可能的碰撞，我们提前预知了。但是这样的应对仍然是不发生的是最好的，你要遵守一定的规则。那么这样的规则可能在现在这个时间，距离外空公约的签约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那么在现在呢，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或者是说新的国际惯例或者是国际法规来约束这样的行为，我想可能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太空的活动越来越多，外太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的航天员也现在长期在轨执行工作，所以说为了保护我们的太空资源，保护我们的航天员的健康和安全，应该促成或者是说应该引领像未来的这种外太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法规的制定。 为履行条约义务，维护航天员生命安全，中国政府于12月3号通过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通报了上述危险情况和中方采取的措施，并请秘书长周知各缔约国。向联合国召会预计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受托的介绍。 首先这个是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一个非常坚决的非常严肃的一个态度，那我们是极力的反对这样的不负责任的一个事情的发生。其次呢，我们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以及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太空强国之一，其实我们也在用这种方式或者是接下来的我们的一些应对来，第一表明我们的实力，第二个表明我们的立场，第三个我们要扮演我们的角色，在未来的外太空的各种规则制定上面要扮演中国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吧，因为外太空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所以说一定在现有管理体制下面其实是需要用联合国来协调各个有关方面，特别是这些真正拥有太空使用和管理的能力的国家坐下来一起来协调这件事情。我们首先是在遵守现有的规则体系，那我们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布这个召会来表明这个态度，首先我们是尊重现有体系的，而不是像某些国家或者是某些力量一样偷偷的或者是悄悄的自己来干这样的事儿，他不跟大家商量，这个事儿肯定是他们最值得被批评和谴责的部分吧。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今年已经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1000亿立方米，这是西气东输年输气量第一次突破1000亿立方米。 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党委书记张文新说，从投产以来，西气东输已经累计输送天然气超过7000亿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9.32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24亿吨，粉尘5.08亿吨，相当于种植31.79亿公顷阔叶林，惠及我国西部长三角、珠三角、中原地区近5亿人口。 西气东输工程是国家管网集团运营管理的全国一张网骨干天然气管道。目前，我国干线天然气管网的一次入网量为每年1900亿立方米，西气东输管道系统输量占到50%以上。 接着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2021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亿5058万吨，同比增长9.2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三峡船闸通过量1亿4644万吨。 2021年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过闸船舶安检合格率提高到97.7%，发布应对大风大雾安全预警113次，护航48879艘次船舶通过三峡枢纽水域，事故险情数量同比下降27%，连续10年实现零死亡、零沉船、零污染事故。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对被告人张波、叶成晨故意杀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这一案件也就是备受关注的重庆两姐弟坠亡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波、叶成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某的撤诉申请依法裁定准许。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波与被告人叶成晨共谋采取制造意外高坠方式，故意非法剥夺张波两名亲生未成年子女的生命，致二人死亡。张波、叶成晨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 在这起案件当中，叶成晨没有直接实施杀人行为，为什么与张波一同被判处死刑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李宗林的解读。 叶成晨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杀害两个孩子的行为，但是呢，他仅因为男方已有孩子，认为影响了其与男方开始新的婚姻生活，就以自己和家人不能接受男方有小孩为由，积极追求两个孩子死亡结果的发生。不仅参与了杀人方式的共谋，还多次教唆男方实施杀人行为，是实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共犯，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刑法规定呢，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本案呢，依据微信聊天记录呢等证据，认定叶成晨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所以叶成晨也被判处了死刑。 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的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伦底线，作案动机特别卑劣，主观恶性极深，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应当严惩。 有人可能会认为，张波杀害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女，相比于杀害陌生人，造成的社会危害要小，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宗林律师的解读。 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案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并不是以被害人到底是亲人还是路人来作为衡量的一个标准。那作为本案呢，他实际上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突破了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和人伦底线，那么他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潜在的危害是很大的。这种判决结果，它是符合社会公众朴素的道德情感的。在本案过程中，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伤害、对孩子的杀害、对孩子的母亲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旁人是难以体会的。特别是一对可爱的儿女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情人合谋杀害，更是会令孩子的母亲难以接受。对孩子的母亲呢，当庭要求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且要求严惩两名被告人，甚至体现了他宁愿不要任何刑事经济赔偿，也坚决不能原谅被告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们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也是在综合考虑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危害性的因素。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它的社会危害性极大，那么它的定罪量刑一般会根据案件的情况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因素，以实现案件处理结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我们再来关注山西绛县六名失踪者遇难，死因是在官亭金矿用洗冻方法非法获利，意外身亡。昨天，山西绛县李策峪一带失踪的六人最终在一处废弃的矿井内被找到，全都遇难。昨晚，绛县人民政府就此事发布通报称，27号凌晨，绛县公安局接到河南籍李某报警，称在12月23号左右，有六名河南籍人员到绛县李策峪山上一个疑似矿洞的山洞之后，至今无法取得联系。 接到情况后，运城市、市县两级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全力开展搜寻。经过数小时的搜寻，在15:40左右，在该废弃矿约2700米深处发现六名失联人员。 17:40左右，经现场医护人员诊断，六人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目前，绛县县委县政府已经成立工作专班，全力做好各项善后工作。公安机关正在立案侦查。昨晚，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失联的六人都是河南省嵩县人，他们在官亭的金矿内用洗冻的方法非法获利，目前已经立案侦查。 山西绛县李策峪是山西运城市著名景区，山高沟深，在李策峪山上有铜金银等矿产资源，曾发生过私挖乱采矿产资源的现象。 而洗冻是指利用剧毒化学品氰化钠非法提金的行为，一些人为了利益利用含剧毒化学品在金矿尾矿中淘金，氰化钠就是其中一种。金矿洗冻是用配置好的药剂连接水泵冲洗矿石，从而进出金子，再用活性炭吸附，最后用火烧可以提炼出金子。但是洗冻之后会产生剧毒的氰化物，可以致人死亡。 今年河南省三门峡市曾一个月内发生两次洗冻事故，导致七人遇难。 好，18:45，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阿富汗塔利班表示，除有男性近亲陪同，女性禁止旅行超过72公里。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尊享全方位感官带来的豪华舒适体验。多场景中提供智能辅助，多角度保障行驶安全，梦想中的行政座驾与您即日启程。详询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商，即刻尊享驾乘体验。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塔利班当地时间上周日发布指令称，只有在有男性亲属陪同的情况下，才能为寻求长途公路旅行的阿富汗妇女提供交通工具。 塔利班发言人表示，除非有男性近亲陪同，女性禁止旅行超过72公里。这一指令呼吁车主拒绝搭载没有佩戴头巾或者面罩的女性，还禁止在车内播放音乐。上个月阿富汗塔利班禁止女性出演电视剧，并且规定女记者和女主持人在荧幕上要戴头巾。 新发布的这项指令是自塔利班8月掌权以来对于妇女权利的最新限制。那么，阿富汗塔利班为什么要颁布多项涉及女性的规定？这和阿富汗塔利班第一次掌权时期相比有哪些变化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当然是有变化的，有很大的变化。可以这样讲，就是按照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候啊，妇女不仅是要戴头巾的，妇女是整个是要穿布卡的。什么叫布卡呢？从头蒙到脚的。你比如说当时你在阿富汗，你不仅见不到一张成年妇女的脸，你连她的眼睛都看不到，因为她用那个布卡罩起来以后呢，她眼睛那是用网状的东西，她能看到外边，你外边看不到里边。再一个呢，对妇女来讲，就是他不容许妇女上学啊、上班啊、就业啊什么的，这是他非常严格的。那么现在来讲，他基本上对妇女的就业以及上学这些东西，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他说不容许上班、不容许上学啊。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女校，就是他的中学，基本上都恢复了啊。当然他男女分校其实在伊斯兰国家，很多伊斯兰国家他都这样的，一直到现在沙特阿拉伯还是男女分校的。至于最近推出来的，你比如说妇女要长途旅行的话，得有成年男性的亲属的陪同啊，这样一些，包括他要戴头巾啊，影视剧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做出一些规定。你如果了解塔利班的话，我觉得你对他推出这些措施呢， 应该不是十分惊讶的。在一些就是说一直到现在，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啊，就包括海湾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也是去年才开放了妇女领取驾照啊、开车啊什么，这些也只是在去年啊，一直到现在海湾一些阿拉伯国家它仍然是规定这个成年的妇女她不容许你个人上街的啊，你个人去到公开场合的，她仍然是要求有成年男性的这个亲属陪同啊。所以塔利班推出这样一些措施，我觉得至少符合我的这个预期，就塔利班的变和不变，它变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不能有奢望的啊。所以我认为他推出这些举措来并不在我意料之外啊。当然他推出这些举措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我觉得从塔利班来讲，他可能会对外解释为什么妇女长途巴士长途旅行需要有亲属的成年男性陪同呢，他认为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啊，我觉得他可能会进行这样解释。但是他推出这样一些措施来，他符合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符合他的这个遵守伊斯兰教法的这个理念。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推出这些措施来，他并不认为他违反了他对相关事务的承诺。那么在上一次他执政的时候，你电视剧是不容许播的，你照相都不容许的啊，拍照都不容许的，所以他要那个禁止偶像崇拜的。那么他现在来讲，电视剧他并没有干涉你，他只是不容许妇女露面了，对吧？这个跟他的这个对妇女的这个政策，对妇女的这个这种规范的这种理念是一致的。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周一，原油价格涨幅显著，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分析一下这次油价上的原因主要有哪些，未来油价走势将会如何呢？ 好的。那昨日呢，布伦特原油期货是上涨了3.2%，结算价报每桶78.6美元。美国原油期货呢是上涨2.4%，结算价是报75.57美元每桶，创下了一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由于上周有研究表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重症和住院的风险呢是低于德尔塔病毒，那因此市场预期这个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对于2022年全球原油需求的影响有限，那这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油价。另外一个推升油价的因素呢是在于伊核协议的这个谈判难以达成统一。那我们回顾一下伊核协议的一个时间线，2015年的7月，伊朗是和美国等6个国家达成伊核协议。2018年的5月呢，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是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那随后呢，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朗的一个经济制裁。2019年5月，伊朗呢是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那在拜登政府走马上任之后，本欲打算重返伊核协议，但是伊朗方面表示必须呢是先取消对伊朗的一个相关的经济制裁。那这个是主要是取消原油出口的这样一个制裁。那在今年4月以来，伊核谈判已经在维也纳举行了7轮。但是呢，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一个意见。那在本月初结束的第7轮磋商中，双方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的一个进展。那由于时间线拉得太过于长了，那这导致国际社会对于这个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制裁的前景呢，是感到非常的悲观。那昨天开始，第8轮谈判呢，同样是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呢将继续就美伊如何恢复履约问题进行一个谈判。但是呢，据消息人士透露，磋商似乎在这个提振伊朗石油出口方面的进展甚微。伊核谈判的这个前景的一个悲观呢，叠加对于疫情影响预期减弱，共同作用下呢，是促使油价在氢弹交投中反弹比较显著。那展望后市，在伊核谈判重启之际，油价本周或更多受到相关消息的一个主导。那更远期限来看呢，市场